好，翻嚟第二节解法杂货店，今日系今集系第七集，系我惯咗做其他节目要讲讲日子，因为即日嘅。 系啊，我哋上一节咧就啱讲到嗰个猥亵 侵犯， 系 我哋好都估唔到，原来一讲真系可以讲成节，未讲完啊！嗱，我哋讲咗几种情况咧，都系一啲 有火。 即 係 可能係一啲第三者陌生人摸你嘅情況，我哋都已經探到咁深入啦。 係 咁，其實猥褻侵犯另一個好重大嘅辯護理由之一咧，就係即係對方同意 或者識得， 係識得嘅，咁你增加你同意嘅機會大好多啦。 喂，個我老婆 係 係個我老公。咁样系嘛？ 老婆唔系老公，可唔可以非礼老婆咧？当然倒翻转都得啦。头先讲男女， 其实如果我哋以嗰个解释嚟讲，喂，只要你老婆唔同意，咁你夹硬揽住佢系咁啜，喂，佢抗拒咗几次，你都要啜咁得噶。 嗱，因为咧，点解会有呢个讨论咧？因为以前嘅案例咧，尤其是婚姻法嗰个案例咧，就有啲。辩论走出嚟就系、是，其实如果你同意结婚嘅话咧，你已经系即系不可撤回地同意晒嗰啲行为嘅，即系有咁样嘅、有咁样嘅辩论过嘅。咁、咧最终咧， 即系同佢生仔啦。 案例都系话咧，就咁讲紧系唔啱嘅。 系 实际上咧，结咗婚嘅夫妇都好啦，都仲系可以犯上强奸罪啊、非礼罪嘅，都仲系会 系噶，冇错。咁或者。根据呢度，你又解释一下点解？ 嗱，我哋头先讲咗咁耐啦，头先我哋都系一路探讨，即系点为止一个合理嘅人觉得嗰个系一个猥褻行为啦。咁、我哋就冇，而家就再讲啦。另外一种情况，嗱，例如我同你系识嘅， 系啦， 我哋好中意举呢个例子。嗱、例如我又系录录下音，喂 ，Carrie， 你做咩啊？一手搭埋嚟咁样， 系 咁样，咁呢啲 强调呢个假， 咁呢啲系啦，当然啦。咁呢啲就係、是、即我唔会无端端同意㗎嘛，其实。我同你录緊节目喎，你一手揸埋咩事呀、咁样。咁呢啲我个同意就好明显係应该係唔存在㗎啦。 冇错。 咁边啲情况个同意就会似乎係存在呢？咁最简单头先讲个夫妇啦。最咁就情侣啦。即例如我拍緊拖嘅同佢不嬲都系眉来眼去，即甚至乎其实本来不嬲都有关系嘅。 喂，我 但系 我俾你摸只手，冇话俾你摸嗰度 嘅。系啦，嗱，即系 系继续。 经常咧出现嘅情况就系、是、啦，正如你所讲，喂，我俾你摸左手，冇话俾你摸右手喎。喂，我俾你摸只手，冇话俾你摸只脚喎。 系，即系好，系咪先？好好， 系咪先？ 系好好好文雅，继续。 亦都有啲即系可能差啲嘅情况啦。我哋当然系唔建议啲人咁做嘅，就系嗰啲喂。本来好地地分咗手、喂，跟住开始就喺度谂啦。喂，佢以前嗰啲、大家好开心。喂，其实我好似我唔同意嘅、 欸， 我好似我唔同意嘅、 系 嘛？我谂下，好似唔同意、 咁有冇嗱？点样？ 所以咧， 用出嚟咧， 呢啲点解呢啲案件，无论你点样将个法例讲得几咁清楚，案例点样清楚，都仲有咁多呢啲案件咧？其实一个关键原因就喺呢度啦。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就算系一个夫妇结咗婚，都可以发生噶嘛，非礼同强奸。咁如果你系只系普通情侣，甚至乎即系可能识咗一个礼拜，你就已经即系有身体接触咁，跟住后来你即系又真系不幸地闹交又分咗手，咁你过两年你真系会谂噶、你就会谂喂，当时其实好似我唔系好想噶，即系喺大家喺飞鹅山睇紧风景， 系啦， 我又冻冻地，咁你又即系忽然间好温馨咁揽住我，等 你 暖啲 咁样，做乜啜我嘴角啫？咁样系嘛？ 系， 好继续， 系咯嗱，我谂住俾你攞件衫搭我啫，冇谂住你嘅手搭埋嚟噶嘛，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但系你问题，你有冇抗拒呢样嘢先？ 系， 咁如果你冇，人哋一步一步落，你又一步一步咁样逐样去接受， 呢啲都 咁，我就有一种假定啊，合理地假设你系同意， 系， 其实呢个都系抗辩理由嚟嘅， 所以 你跟得我去屋企。系嘛？我俾埋 嗰啲情况更加啦， 你都有换埋同我瞓嘅， 即系 大佬，即系我例如 好多呢啲案噶，即系嗰啲 作法啦，作法啦， 你咩事跟我翻屋企先？ 作法，诶，嗱，有个案例咧，嗱，我就叉开一阵啦。有个案例又系关于同意嘅问题，不过嗰个就系一个欺骗情况。即系我而家忽然间喂阿 Carrie， 我见到你 又可以讲讲呢， 身后有个鬼影喎，喂， 系， 其实你知唔知原来我练茅山术嘅， 系， 即系。我舉例啊，我舉 X 練法嘅係， 我練法嘅喂，嗱我幫你驅鬼喂， 因為 你瞓低，你過邊 大部分都係好好嘅， 你過嗰邊瞓低，除咗呢件衫，我幫你驅鬼， 冇錯。到最終原來呢個好勁嘅，唔得，一定要做埋呢個動作先。 跟住搞搞下，跟住喂搞唔掂喂，即係好猛驅魔人咁樣， 係 淋埋聖水都唔得，哇喂唔得啦。即系咧，要 再出个法宝，即系出绝俾你啊！ 出绝招， 系 要出绝招啦， 冇错。 咁啊，可能撞鬼嗰个就 惊啊， 惊啦。咁啊，亦都喺咁嘅情况之下， 误导嘅情况下同意咗啦。 咁谂下，喂，算啦，你都系帮我驱鬼啫，不如就俾你嚟啦。 唔系，你就用你最劲嗰招，帮佢驱鬼。 边招？乾坤道 唔系，一定唔系啊！周星驰 死啦！唔系，我觉得咧，我哋啲听众听呢集嘅时候，喂，你两个咁猥亵嘅， 冇办法，唔好意思，因为我哋两个嘅思想比较正经，咁一讲到呢啲嘅时候咧，我哋系 唔系啊？嗱，如果你唔系咁演绎，好闷嘅，吓， 我哋系面红。 讲到喂，讲到呢啲话题，都唔咁精彩咁演绎，点做落去啊？呢个节目冇人听啊！ 我就覺得咁啦，嗱，我哋有個定義啊，可唔可以咁樣講？就係、是，喂，佢唔係全心全意知道自己作緊呢個行為，同意同你作呢個行為，你一個欺騙嘅， 佢一個用一個欺詐嘅欺詐方式去獲得你嘅同意， 係啦，而你呢個同意咧，同意佢係進行第二啲嘢而得到某啲結果，你並唔係全心全意同佢作出一個情侶或者一個男女之間發生一種行為。嗰、那個態度，咁呢種都係犯法嘅。 嗯， 係啦，即係佢嚇你 明白 你 明白各位陪審團 係啦，即係你要明白就係佢唔係全心全意同你作出呢個行為嘅，佢係被你用第二啲引導，令到佢喺冇辦法或者第二種思想唔正確嘅情況下。而唔制止你咁做，但佢并非佢个意愿，即系佢嚟到个意愿唔系谂住同你做呢样嘢嘅。 嗯， 系啦， 佢都系因为俾你呃咗嗰样嘢， 冇错，俾你 以为有第二啲 可以 purpose， 系 啊嘛， 系 咁嗱喺呢种呢件案件入边咧，用一个欺诈方式获得同意咧，已经系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咯。如果再一啲更加唔明显嘅情况咧，咁就系困难嘅。即系例如，喂，我同你乜乜乜，我谂住你会娶我嘛？咁呢啲会唔会又变咗系一个以欺诈嘅方式获得嗰个同意咧？咁嗱，呢啲就系、是、要交由陪审团 系啦，咁、你 去理解啦，睇晒所有客观情况啦。即系例如我哋头先所讲，喂，点解你无端端两个你会走上人哋屋企啊？即系你哋嗰日做紧啲乜嘢啊？咁呢啲全部都系一啲。 咁呢个又 客观因素喺每一个 case 都唔同嘅情况嚟嘅，即系点解你哋会两个人一齐啊？ 你话斋 一班人啦，一班人去旅行，点解你两个会忽然间喺偏远嘅一间房入边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枝节嘅剧情，我哋系冇办法，即系单靠法例系解决唔到，所以点解永远都要有陪审团， 系 听晒所有法例， 所以陪审团系好神圣嘅， 去作出一个英明裁决，系咪先？ 好，咁就会唔会就系我哋可以咁样去到假定佢就系，即系佢系用呢个藉口促使他人咧同佢作出呢个行为，而佢呢个行为咧并非佢今次嘅意愿嘅主要目的，系啦，佢系被误导带入去，系啦，咁呢种就系一种借口或者其他，就唔包括话啊，喂，我第日同你结婚，我会努力工作，咁第日工作唔到，两样嘢嘅， 即系我觉得嗰个系难嘅。 呢 你话咁样呃系难嘅， 系啦，咁大家作为陪， 因为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嗰种情况，你话咁样系欺诈咧系有问题嘅，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系谂住谈婚论嫁，咁你即系男女朋友有亲密行为， 發生嘅話，咁可能普通人都會覺得你係基於因為你哋係男女朋友啫， 就唔係因為我對我一世咁好，而家對我唔好，咁呢樣唔得噶嘛，大佬。 呢啲就困難。 但係你當其時你係自願啊嘛，你明白，你明白你自己當其時同佢發生咩行為噶嘛，即係被受害人。係啊，你事後你而家話佢唔再愛你啦，唔再乜乜啦，但係嗰剎那。你系认同佢会爱你啊嘛？你认同咗你哋发生呢件事，你系同意噶嘛？ 嗯， 系嘛？ 嗱，又有一啲案件显示咧，另一种欺诈嘅方法，就欺诈点样可以欺诈你嘅同意呢，就系、是、嗱，你仲可唔可以想象得到情况系嗱，又唔系教练啦，又唔系地铁啦，又唔系拍拖啦，仲会有人会摸你嘅，系会系咩人呢？ 吓、啊， 谂唔谂到呢？一时间谂唔到， 一时间谂唔到。 咁你啱啱都发生过嘅，嗱系咪？忽然间有啲惊， 惊啊，大佬。 唔系啊，嗱，你个早两日，咪早几日，咪好唔舒服，咁咪入咗医院嘅。 哦， 咁你晕晕地嘅时候，有人帮你检查， 系 咁样呢、這个又会唔会系咩咧？又会唔会构成一个猥亵侵犯咧？ 睇下佢系咪作出一个专业嘅行为咯，咁、个专业行为如果系比较敏感嘅，希望佢当时受害人佢系唔清醒，但系都希望有第三者咧支持佢做呢件事嘅，吓咁都系啦。讲紧第三者都要系正面噶啦，如果系负面嘅都系一个协助，系嘛教唆嘅一个罪名啦，系嘛。咁如果 所以呢、 這 個專業，呢、這個大家俾心機聽清楚，就係呢個都係一個錦囊嚟。即係如果你係從事呢個行業，例如醫護、救護員，其實最好真係有第三者睇住嘅。同性都唔夠，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同性可以非係同性噶嘛。即係大家都記得百花牛王子事件啦，運波事件。 嗱，係咁我哋 咁所以咧，即係作為。即系唔系男女嘅问题，即系任何人，就算你系纯粹系想避开，我唔想即系令人有误会都好，其实最好都系搵人睇住， 系 即系最好咁异性啊，更加最好唔好有身体接触啦。其实、最好就应该避忌啦。其实、如果你系同性嘅接触系有必要嘅、最好系有第三者在场啦，睇住啦。你系、例如你系救护员做检查， 系 啊，又或者你会甚至乎嗰人其实系清醒嘅、因为佢唔清醒，你先可能。问唔到佢啫，咁咪嗰人清醒就问嗱、先生，我而家可能摸你边度，你睇下痛，嗰度痛唔痛？咁、你我帮你做检查啫，你明唔明白？咁、就明白。咁、我嗱，我而家帮我摸你啦，咁啊 OK， 咁你先去咯。咁、你应该就好安全嘅，计正就唔会有呢个情况。 应该第三者喺度嘅， 系啊。咁救护员通常就唔系一个人嘅，通常两个一组噶嘛。咁、所以呢个就应该一个正常嘅情况咧，就唔会有呢啲误会发生嘅。 即系阿 Johnny 提得好好嘅咧，就系、是、一个正常人嘅思维睇呢件事，等于各位伟大嘅陪审团啦。嗱，我举个例，而家有个人晕咗，女仔啊，哇，身材好靓嘅，好后生嘅，但系佢晕咗，你要做呢个心肺复苏，咁你行埋去解佢嗰几粒瘤。 嗱，如果嗰个人嗱，如果呢条叉开一阵， 系啊。 如果学个急救之，如果你要做得心肺复苏法咧，你就唔好谂住嗰个人会答你，喂好啊，你按啦，嗰个人一定系晕低，一定系失去知觉嘅，先至可以做心肺复苏 呢个行为。你接触到佢个胸部，咁其实你睇下你做紧咩动作咯，大佬。 我哋讲开呢、這个，即系真系好多法律责任噶，所以点解啲救护员其实好小心嘅、做呢啲嘢？即系作为一个拯救者，你仲有其他普通法嘅法律责任噶、即系例如你救人。唔系问题，救得唔好系一个问题嘅、因为其实系一个疏忽嚟噶，即系本来咧冇事，俾你搞到有事咧，系一个好大民事责任嚟噶， 系 甚至乎刑事责任，所以系好小心嘅呢啲。 系咁啊 ，Johnny， 我又想问啦，喂，我好似我头先讲紧嗰度，喂，我都系出于救人心切，我其实我冇留意佢靓唔靓女，身唔身材好，我觉得咁样，喂嗱嗱声，喂冇晒呼吸，嗱嗱声浸亲，或者喺洗沙滩咁样，喂咁啊喺度做心外压啦咁样，嗱嗱声。咁我觉得呢、這个 当然我相信系，我相信一个 好多人都会，你哋 陪审团都会觉得你系一个真正救人嘅行为， 你系真诚嘅行为，系啦，系啦。但系大佬，你做呢个行为之前，喂你摸下第二度先。 我哋如果唔想喺呢个节目讲完之后，令到一啲原本会去帮人去救人嘅情况，变咗你，哎呀，谂 冇错， 咁大责任，我唔帮啦，咁样，咁啊都唔想嘅，都唔想鼓吹呢样嘢。 大家记住就系我哋任何嘢系问心无愧，你真系作出呢种行为咧，要你都要界定为人哋望落去都系舒服嘅，简单啲系啦。我哋所谓叫做一个正常人思维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系嘛？ 喂，原来我哋仲有个情况未讲喎。头先关于医护嘅情况，嗱，如果一个头先想讲个嗰个所谓诈骗情况系咩咧？你俾一个人帮你检查，可能攞咗啲敏感部位啦，咁你以为嗰人系医生啦，咁后来发现，喂，嗰条友唔系医生嚟嘅，咁样又得唔得咧？咁原来咧，即系似乎有案例显示咧，如果咁嘅情况咧，咁呢个一定系一个欺诈获得嘅同意嘅，因为直情系用一个欺诈嘅身份去获得，即系个受害人以为你系某一种身份，尤其是呢种嘅敏感嘅身份系会有身体接触嘅，而从而俾你去做某啲动作，咁呢个咧即系会构成一个以欺诈获得嘅同意啦。因为咧，点解呢个欺诈嘅同意咁重要咧？因为其实正常嘅人系唔会唔同意医生检查噶嘛，咁基本上嗰个同意系好难去反驳啊，好难去反驳话我唔同意啊。 但佢获取嗰个手法就出咗问题啦。 获取嘅手法就好明显系靠一个虚欺诈嘅方法获得啦。 冇错。 咁啊，哇！我哋讲咗成15分钟咯，原来我都话讲非礼有排讲啦。非礼系一个好 hit 嘅。 又或者再举例嗰个啊，会唔会仲有一种叫做喂？我之前同意过，即系你讲紧两夫妇啊， 系 系嘛？喂，我哋都老夫老妻啊，咁仲可唔可以告佢强奸啊？大佬仔女都咁多个咯。 嗱，系啦，我就系话，不如我哋讲完咁多猥亵侵犯，讲下强奸啦，即系讲性罪行，其实一定要讲嘅。 强奸嘅定义 系啊，强奸嘅定义。我谂你今日讲唔到交通，我哋一路踩埋落去讲埋呢个。嗱，头先 未必够时间讲强奸，强奸嗰个可能要讲成集噶。 唔紧要，如果我哋讲到一半，我哋咪下集再补充咯。系啊，嗱，继续嗱，我哋头先讲咗咁耐啦，嗱，非礼就可以系男非礼女，女非礼男。男非禮男同埋女非禮女都得啦，即係各種情況都得啦。咁到底強姦罪可唔可以倒翻轉？成日有人問嘅，其實我成日都俾人問呢啲問題喎，唔知點解。成日都問，喂，我俾人即係有啲男士問，喂，我俾人強姦啊，乜乜乜，喂，我可唔可以俾人強姦嘅？喂，阿 Johnny， 咁我就會答佢嗱，如果你強姦嘅定義係我哋平時日常用語嘅定義咧，咁我就覺得你可以俾人強姦嘅，你作為一個男士。如果你話從一個法律嘅定義上面咧，真係好抱歉，原來咧係男人係冇得俾女人強姦，亦都冇得俾男人強姦嘅，因為原來強姦罪咧係限制咗一定要係一個男士同一個喺一個女士唔同意嘅情況之下，同佢進行一個非法性交，咁先至係一個。强奸罪， 咁 如果头先讲嗰啲情况咧，就要告第啲罪噶啦，即系条罪就告唔到强奸噶，强奸一定要男同女，即系男女嘅。 例如咧， 吓 咁男可唔可以强奸男啊？ 男可以，唔系男系告唔到强奸罪， 系 侵犯另一个男士， 就系一个家禽嘅奸，叫个鸡奸。系咪咁啊？ 嗰个系叫做，应该系叫做系啦，鸡应该系叫钢交， 钢交 系啦。 对唔住，我粗俗咗少少咁多位，陪审团我道歉。 唔紧要啊，呢个都变咗一个日常用语嘅，其实即系我哋探讨。 即系你系可以告一个男人咧，钢交另一个男人，即系非法钢交啊，就唔可以告佢非法强奸嚟嘅。 系就告唔到强奸罪，因为强奸罪原来已经限制咗一定要男士同一个女士。咁而咧， 咁啊个女又唔又。即系个男唔同意，但系个 同埋一定要有一个所谓插入嘅动作先得嘅，即系真系一定要有性交。 系， 如果唔系咧，就 即系男嘅性器官，即系唔系，即系嗰个被告嘅性器官， 系 要进入到去被受害人嘅 系强行闯入。 嗰条唔系强行进入嗰条胶底，咁就系讲紧啲议员个嗰件事，唔关事，呢度系叫做。 我哋下昼讲咧，即系录呢集之前咧，当我哋好认真咁 study 啦，我哋喺度睇翻啲关于强奸嘅定义啦，讲下强奸嘅元素咧。咁啊 ，Carrie 就好兴奋咁同我讲：，喂，强行闯入原来唔得噶， 强行进入罪， 强行进入罪，因为大家 未经准许。 留意新闻，你发现即系有两位立法会议员俾人 DQ 咗，两个有两宗， 佢就系未经准许强行进入罪， 而家俾人告紧强行进入。咁 就 立法会议事厅 两样嘢嚟噶， 咁咧系同呢件事系完全冇关嘅，完全岔开嘅。 讲紧系啦， 喂，啲听众话你两个食错药，咁兴奋啊， 老友，正经啲，正经啲，正经啲。嗱，咁啊，讲紧嗰个被告人佢嘅性器官要进入受害人，即系讲女士啊个阴道啦，我哋讲翻系啦，正经啲嘅，学术性啲嘅，咁要真系要进入过，就不论你发生个过程有几多，有几耐，或者次数，甚至乎有冇达到高潮。只要你有呢一个过程，就足以构成一个强奸罪名。咁否则如果系冇嘅话咧，咁亦都系可能系非礼嘅啫噃。 哇，即系其实咧，又唔系同头先讲啲嘢冇关嘅。例如头先个强行闯入都有啲关系。个关系系咩咧？就系个闯入咧，系唔需要证明你闯得有几入。 系， 只要你系有闯入，就系闯入。OK， 强行进入啊。 系啊，咁啊喺呢方面都有关嘅。系呢个强行进入罪吓。 呢、這个就系讲另外一样嘢啊。好啦，嗱咁如果啦，你讲紧男同男啊，咁只要最多系告佢肛交 就告唔到，系啦，就告唔到强奸。 系啦， 女可唔可以强奸翻男咧？都系唔得嘅。 好奇怪喎、啊，香港咧就唔得嘅。 即系咧， 第啲我唔知得唔得啊。 即系 因为我听过一段新闻啊 ，Johnny。 喂，有嗱，可能会有，可能会有陪审团，我哋嘅听众可能会问，喂，嗱，我叫你陪审团戏称嘅，唔好认真。 系， 嗱，喂，喂，我而家我系男嘅，我俾个女士强奸嗱，嗱、我都系唔同意嘅，佢都系夹硬嚟嘅，佢夹硬，即系夹硬嚟咗，咁样得唔得咧？咁、其实都系唔得，因为其实个法例写得好清楚，一定要系一个。男嘅侵犯一个女士嘅情况，先至告得呢条罪。所以其实法例已经锁定咗啦。其他情况你只能够告非礼、或者告其他罪行。如果以法律上嚟讲咧，嗰啲一定系都唔可以叫强奸罪。 冇错。 强奸罪只限于男对女。OK， 而两方面嘅性器官系有进入过嘅。 系。因为点我头先问嗰个问题，因为嗱，你头先既然有讲、即系有性接触啊嘛，咁、所以倒翻转得唔得？倒翻转系唔得，法例已经写得好清楚啦，所以冇办法 ，sorry， 唯有告非礼， 好特别嘅。 咁所以你话会唔会系唔公平？咁其实系呢喺就住呢条罪嚟讲，咁真系唔公平，系冇得反转嘅。 嗱，我记得咧，我听过无记嘅一则新闻啦，咁啊话咧喺外国有个贼入屋。偷嘢咁啊，俾个女事主，俾个女屋主啊捉到，咁啊俾佢绑起咗几日，咁啊不断喂佢食伟哥啦吓，咁啊轮都叫做凌辱咗佢几日，咁啊终于放翻佢，咁啊终于去告嗰个女人嘅，咁又得咁嘅趣闻吓，咁啊唔知外国可能告得嘅，但系香港就唔得嘅， 真系惨。 系， 其实呢即系惨，男士俾人侵犯就催婚。 咁你可能你见到个 女士人侵犯就 咁啊，各位陪审员咧应该蒙住只眼去听嗰个事件嘅，就唔应该擘大只眼望下嗰个女强奸犯系点嘅样。我谂你见到你会唔会即刻喂有个主观嗰度系你系噶啦？ 唔系，所以点解嗰个法律嗰个雕像嗰、那个女神嘅雕像就系蒙住对眼，就是、因为你系。等于你系我睇唔到噶，我听噶咋，我就听晒啲证据噶咋，咁、我就拎住个天秤喺度称噶啦，就称下到底边个啱边个错，我就其他嘢我系唔理嘅，应该系咁嘅， 所以咧 审案嘅时候， 我哋明白嘅时候，我认定法律系公平嘅、公正嘅，但系有啲人咧，心急起上嚟咧，就会有种错觉，啊，喂，法律只系帮啲。识嘅人或者啲有钱人咁样，其实都唔可以咁样界定嘅，因为法官判案都要根据法律同埋足够嗰个理据去。 即系其实你问我，你话系咪绝对每单案都公正？咁我可以好肯定答你就肯定唔系啦。咁但系法律制度就系想希望每件事都公正噶嘛。咁但系想每件事公正就唔代表每件事都做到公正噶嘛。但系如果你做嘢嘅过程你都用唔公正嘅方法去做。咁我亦都唔相信咁样会有公正嘅结果啊，系咪先？即系唔系靠撞翻嚟噶嘛？如果靠撞翻嚟就咁就算啦，唔使听呢个节目啦、可以删机嘅系咪？ 好，咁都讲咗， 咁哇24分咯，真系 好唔好都？ 结果你真系讲唔到， 搏少少嗰个，咁讲啲简单啲噶啦，或者喂讲翻少少交通好唔好？ 如果系咁， 好啦，我系咁一路讲啲简单啲啦。 你讲两分钟， 有 三分钟， 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啊。揸车嘅时候被告不小心驾驶咧，基本上系入紧嘅。例如话你撞亲人咁计啦，直接真系撞到人嘅，咁告唔告得入咧？点解有啲会甩咗咧？喂 ，Kerry 冇理由噶， 喂，你不小心驾驶，基本上咩都可以话你唔小心噶啦，入紧噶啦，系嘛？咁点解甚至乎撞到人都有机会会甩咧？就唔系话个边个叻啊，或者你好唔好彩嘅？咁你话斋头先 John 你提得好好啦，个法官系蒙住只眼去到听你啲证据。咁检控嚟讲咧，就是、由控方作出嘅个举证，就并非被告去到证明自己冇罪。 系温书啊，嗱，翻翻去前面嗰几集。 换句话讲咧，如果喺某啲情况下。 程序 唔能够举证到喺一个毫无合理疑点情况下话你系唔小心啦，即系我哋咧调翻转头用一个态度就系、是，如果你俾人咁样一两嘴数完之后，你能够证明到你当其时点解撞到佢嘅情况下，你系采取过一种叫做谨慎驾驶者嘅态度，喺无力抗衡嘅情况下都会撞到佢咧，咁我又认定你唔系唔小心，系嘛？即系我哋点样举，即系一个。应有嘅驾驶者个持有嘅态度，就系、是、无论边个唔啱，你都应该尽量避免意外发生。你用呢一种嘅态度去到演绎到，而法庭接受你当其时呢种态度系存在嘅。 嗯， 系啦。咁换句话讲，你跟住落嚟嘅，你已经系冇办法避，我尽量 嗱 应做嘅嘢做晒啦。 我补充你少少啊。嗱，对于好多其实我哋可能啲听众未必过揸车，因为我自己都话我成日都话我唔揸车噶嘛。 系 好多人唔揸车人咧就唔理解咩为之不小心驾驶嘅。 系 因为咧其实咧佢同我哋平时嘅控罪咧好唔同啊。平时系我哋要好主动去做某啲嘢先至会犯法噶嘛。即系例如好主动咁去非礼人啊、打人啊。不小心驾驶就唔系嘅，不小心驾驶就系因为咧佢本身驾驶嘅法例咧已经要求一个驾驶者 系 喺道路上边有一系列嘅 严格嘅守则要遵守， 谨慎小心嘅态度去揸，因为嗱大家知道车牌要考，你有好多动作要做嘅，例如过路、转弯、细路出大路，各方面加速、减速，全部都有一个好严格要求嘅。咁、只要嗰个要求，你作为一个小心谨慎嘅驾驶者，而你嗰个标，你嗰个达唔到嗰个标准嘅时候咧，咁你就已经系不小心驾驶。 冇错。相反，如果你能够讲出你当其时应采取嘅措施、应做嘅嘢，你全部做足晒，咁唔一定入㗎喎。嗱，我讲个夸张啲嘅案例啊，唔系案例啊，举例啊吓。喂，我揸緊车，我用个都唔系好快咁行下，我估唔到个头顶会有嚿嘢跌落嚟啊，或者有隻猫跌落嚟㗎。咁我撞到隻猫，咁唔一定系我唔小心㗎喎。佢喺我头顶或者喺二楼前方跳出嚟，我喺地下行车嘅时候经过，咁我咁我车亲隻猫，咁我系咪唔小心啊？咁唔系㗎喎。系话我哋可以咁样界定。系嘛？我冇，我系顾路面，我冇顾埋我头壳顶见唔到嗰啲位置，去空降嘅大佬。咁即系你能够举证到呢样嘢，咁唔一定入喎。当然唔需要去到咁样啦。咁有啲情况下咧，就系话我已经尽量做到，我系一个好谨慎，我已经系做晒我应该做嘅嘢。而佢呢一个行为，唔好话我，第二个调翻转啦，个官都要谂下，喂，俾我都会咁样撞到佢嘅。喺咁嘅情况下，系嘛？咁你就未必係不小心驾驶㗎喎，你係小心驾驶只不过撞到人咁解咗喎。咁你係啦，就唔一定有好多甚至乎我識一啲職业司机，佢哋会认定为唉俾人告不小心就认咗啦，仲梗㗎咁样。我唔係叫你去撑，你係事实，有啲人就好冤枉嘅，好冤枉嘅，即係不小心就驚啦，哎呀我认咗佢好过俾人罚重啲或者咩咩成，唔一定係咁样㗎。要问清楚你自己，即係你听多啲我哋呢个节目，你就明白自己应该做啲乜做啲乜，做足咗未，做足咗你亦都去尝试下解释。咁可能未必要去到法庭嘅，你正係调查交通嗰、那个可能睇晒啲证据听晒啲证供，佢都认定你可能证据不足，甚至乎唔检控你都唔定嘅。即係你已经做晒啲嘢，好简单，阿 Sir 你都阿 Sir, 只猫喺二楼跳落嚟嘅。我个 cam 影晒，我停唔切噶，系啊，咁阿 Sir 睇晒啲嘢，咦系，都唔使拗啊，佢认为都做唔够料做你，因为举证喺控方嗰度嘛，咁呢个好好嘅抗辩理由，呢、這个我有举例嘅啫，系， 系啊，咁呢、這个所以其实法律问题咧就好多好深入，咁所以咧我哋就尽量拣一啲我哋可以想象到嘅情况，就攞嚟同大家探讨，咁啊尽量谂多啲抽象啲嘅，古灵精怪情况，咁我哋都会应用翻我哋嗰啲法律摆翻落去，同埋将案例摆落去，咁你自然你就会谂到个结果噶啦。其实同个结论就唔需要我哋去讲个答案嘅，其实就唔需要嘅。我哋讲晒俾你听，你自己套翻落去，咁你已经明白咗。嗱，法律本来读法律都系咁用，都系咁读嘅啫。用嘅时候都系咁样用嘅啫。你就引用翻晒头先讲完，可能好多条法则。 摆翻个事实落去，咁咪解决到咯。 好，哇，差唔多就嚟破晒我哋纪录噶咯，就到半个钟噶咯， 超时超到好劲啊！好，今集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讲其他法律问题。好，拜拜。謝謝